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面对比比东和其他四个封号斗罗的围攻，唐三手握海神三叉戟，不敢再有丝毫犹豫，猛然收敛自己的气息，一个瞬间转移向后飞出百米，同时瀚海护身罩施展开来，笼罩住自己的身体，进入隐身状态之中，飞速地朝一侧掠去。此时他已经暴露，以比比东的实力和他那强悍的领域，绝不会再给他用森罗万象隐藏的机会。就算能够再施展出蓝银领域，凭借他一人之力也挡不住比比东那领域的侵蚀，此时不走恐怕就没有走的机会了。唐三何等聪明，他在逃遁时并没有朝着远处走去，而是先向侧面，正好躲过了四名封号斗罗追击发出的远程攻击，然后才快速远遁。比比东真的要发疯了，到手的十万年魂环就这样被对手救走，他又怎能甘心？唐三的蓝银领域让他感到熟悉而又陌生， 感觉像是当初那个小子，可他又怎么可能在几年之内变得如此强大了？虽然还不足以与我抗衡，但他的领域和精神力却都不比我弱，差的只是魂力而已。以一人之力戏耍六名封号斗罗，还秒杀一个，在全大陆也找不到几个像这样的强者。而且被他劫走的可是两个十万年魂环啊，关系到我第二武魂最后成就的两个十万年魂环。 比比东额头处那蛛网状的魔纹瞬间大亮，刺目的绿光爆射而出，蛛网瞬间幻化成一只绿色的眼睛，一道绿光从中喷吐而出，飞速朝着前方扫过。比比东的全部精神力似乎都集中在了这一扫之上，刹那间凡是被绿光扫过的地方都蒙上了一层绿色的光彩，而唐三那隐藏在瀚海护身罩的身形就那么被照出了一个淡绿色的身影。比比东头部之精神免疫头骨魂技真实世界发动，这个头部魂骨技能比比东是绝不会轻用的，因为他对精神力的消耗极其庞大，需要直接消耗掉比比东三分之一的精神力才能施展。先前他的精神力一直锁定着两大神兽，又怎能随便使用？此时他已经顾不上这许多了，要是让唐三逃遁了，那两大神兽恐怕就真的没有机会再抓住。精神免疫之头部魂骨技能真实世界，效果免疫幻觉、魅惑、直视真实，任何迷幻类技能在其照耀下将失效，有些类似于唐三的紫极魔瞳，但却没有紫极魔瞳的攻击能力。身体被那惨绿色光芒扫中的一瞬间，唐三就意识到了不对，他发现比比东的精神力自己竟然无法再切断，那绿色的光芒虽然没有任何攻击力，但却如同伏骨之躯一般紧紧缠绕在自己身上。而当唐三身形显现出的同时，比比东一马当先，带着四名封号斗罗就扑了上来。在他背后，六片薄如蝉翼的紫色翅膀破背而出，顿时令他的速度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这乃是比比东的另外一块魂骨，而且是与唐三八蛛矛一样的外附魂骨，名叫六翅紫光翼，得自一只名为紫翼蛛皇的魂兽，附带技能飞行，可进化。为了抓住唐三，一向善于隐藏自身实力的比比东连用两大魂骨技能。与此同时，比比东的身体在空中已经变成了一片惨绿色，通体爆发着绿色光雾，第七魂技噬魂蛛皇真身已经施展开来，这可是十万年魂环赋予的武魂真身。原本破碎的两只镰刀型巨刃再次出现，惨绿色光芒大放，带着虚影刹那间就来到了唐三背后。比比东已经恨极了唐三，虽然他现在不能杀唐三，得从他身上得到两大神兽的下落，可他也要先出口恶气重创对手再说。比比东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在他追上来的同时，他那死亡领域就已经再次绽放开来，瞬间就将唐三笼罩在内。 恐怖的毒物、强力的削弱效果全部加在了唐三身上，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唐三在接连使用强大能力后尚未缓过来，比比东却依旧能够连续使用自己的领域和强力技能，两柄镰刀带起两道绿色的光带直奔唐三双肩。就在这时，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又一次闪亮，比比东的真实世界效果发动的实在是太突然，令原本有绝对信心遁去的唐三大惊失色。这也是为什么魂师都会尽可能隐藏自己的技能，唐三正是因为不熟悉比比东所拥有的这各种技能，这才瞬间从优势跌回劣势，而且还是致命的劣势。在这时，唐三的战斗素养以及在海神岛上多年的苦修效果就展现了出来。 现在如果想要逃生，就只能在那四名封号斗罗追上来的瞬间，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不然一旦被五人围攻，恐怕只有曾祖那样的实力在手持神器才有可能脱离了。 因此唐三毫不犹豫地第三次将海神之光注入到海神三叉戟之中，黄金之色重新渲染，这件神器才是他唯一面对比比东优势的地方。没有挥动三叉戟去迎击比比东，他反而将三叉戟直接插在了自己身前的地面上，同时脚踏鬼影迷踪，身体那么一转，转移到黄金三叉戟背后。如果比比东执意要斩掉唐三的双臂，那么他的身体必然就要撞击在海神三叉戟之上。至于有什么后果，比比东不知道，他也绝对不想知道。金色的菱形宝石骤然在海神三叉戟上闪亮起来，强烈的金光瞬间就将比比东的死亡领域与唐三的身体隔绝开来。就在唐三手持海神三叉戟准备施展瞬间转移技能再次逃遁时，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了，没有任何预兆的全身麻痹，仿佛中了定身法一般。最令唐三骇然的是，令他无法移动的能量并不是来自于比比东，而就是那海神三叉戟播撒的金光。这一变化完全超出了唐三的计算，感觉上就像是上一次身在星斗大森林，他带着小舞逃时突然撞上了一只人面魔蛛，结果令自己与小舞身陷绝地一样。 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这星斗大森林对我来说乃是大凶之地吗？ 没等唐三多想，就在这时奇异的变化突然出现了。唐三原本是要借助海神三叉戟全力释放破邪之光，暂时阻挡住比比东，自己在瞬间转移前再给他一下紫极神光，凭借着自己不弱于比比东的精神力，对他的精神世界予以重创，令他再施展不出来那头部魂骨技能真实世界，凭借瞬间转移拉开距离后再次使用瀚海护身罩隐身，这样就能顺利逃走了。可是那海神三叉戟的菱形宝石海神之心释放的光芒却比唐三预料中要强烈得多，不但将唐三的身体定住，同时那强烈的光芒也刺激得比比东惊呼一声，不得不借助下肢力量飞速弹回，同时眉心处那只绿色的眼睛也闭了起来，重新化为蛛网纹路，幻化出一层绿色光盾，才勉强抵挡住极其强烈的海神之光。就算如此，他那绿色光盾也在快速消融着，另外追上来的四名封号斗罗也都被海神三叉戟上绽放的夺目金光吓得呆了一下，脚步也不由自主停顿下来。唐三的全身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金蒙蒙的光华宛如火焰般从他身上升腾而起，在他背后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影缓缓浮现而出，光影虚幻，高度是唐三身体的三倍，隐约中能够看到那似乎是一个身穿金色铠甲的人类，灿金色的光芒充斥着无尽的恢宏之气，全身除了脸部之外被铠甲全部笼罩，而脸部却是完全虚幻而无法看清的。 这是 比比东突然心头一沉，一股没来由的强大压力直接出现在他心间，此时他已经顾不上去想那两大神兽的事情了。唐三身上突然出现的金焰第一次令他感受到能够威胁到自己生命的气息，唐三虽然全身都不能动，但是他的精神力却没有受到限制，通过精神力的感应，他也看到了自己此时的奇景。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 上次出现时就是他拔出海神三叉戟的那一刻，只不过这一次似乎自己背后的那金色虚影变得更加清晰了似的。就在这时，浮现在唐三背后的金色虚影突然向前跨出一步，透过唐三的身体来到他身前处，右手轻动，那重达108000斤的黄金三叉戟就落入他那巨大的手掌之中。手掌一晃，三叉戟上顿时也被那金色的光焰所渲染，并且立刻增大3倍，与那金色虚影完全契合。 吾纵横斗罗水世界千余载，终得海神之位，自创黄金13戟，横扫海内无敌。现传你前3戟，我只用一遍。第一式，无定风波。 声音在唐三脑海中回荡，那金色虚影已经再次踏前一步。这一步踏出，周围的一切顿时都变成了灿烂的金色，哪怕是所有的植物也都像是黄金铸造的一般，那是金色的光雾。海神三叉戟在那金色虚影手中抬起，轻巧地荡出，带起了一个个绚丽的金色光环。每一个光环看上去都像是杂乱无章，但它们却如同长了眼睛一般，朝着比比东五人笼罩而去。在这金色的雾气之中，比比东骇然发现自己的死亡领域竟然完全失去了效果，根本无法释放出体外，同时自己的精神力也被全面威压，压迫得无法从本体中释放而出。周围的一切只能凭借他的眼睛去看，眼看着那一圈圈金色光环迎面而来，比比东眼中寒光闪烁，身上那红色的第六魂环光芒大放，惨绿色的光芒一下子变成了翠绿色，令他化为武魂真身后，原本看上去凝恶的身体宛如变成了一块绿色的翡翠一般。两只翡翠般的巨镰同时扬起，一点绿光瞬间蔓延而下，令锋刃处亮了起来，斜斜的交错展出，一个巨大的叉形波纹直奔的金色虚影而去。当那翡翠色的叉形光波与海神三叉戟上释放的金色光环接触时，竟然没有产生碰撞，只是相互透过，金色光环依旧朝着比比东五人而去，那翡翠色的光斩也直奔金色虚影的身体。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